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这是我们第四季的最后一集了。 哇哦耶，可以休息了吗？ 可以休息十天，所以这一集会在4月2号播出，也就是愚人节的后一天，清明年假的第二天。 要休多久？ 可以再下一次的话就是4月22号。 那也没多久嘛。 其实也没多久，对，但是还是有休息的。 好， 那歪博士你的近况是什么呢？ 好，我持续之前每天都过得很无聊的日子嘛。那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六还是日啊？忘记啊，日吧。我因为太无聊，我就去看了一部网络上评价很差的电影，叫做《蝙蝠侠对超人》。 蝙蝠侠对超人，我也去看了。 我先跟大家分享那天发生一个我觉得有点有趣的事，但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小事，但我觉得它一直不断的反映在我，就是反映我人生的状态。就是我先去买了一杯星巴克，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的嘛。然后坐到最后面的一个位置上，我坐下去呢，我先把我的星巴克，我看了一下的那个咖啡啊，去放在我的左边的那个格，那个饮料格里头，因为你知道，微秀影城它是，它没有分说谁应该在哪一个，就是 先抢先赢。 对对对。好，因为我放下去咯，我放下去咯，结果坐我左边那一对情侣的女生，她就稍微跟我讲说，先生，我习惯放右边欸。那我，那她说你可以放在你右边那个格子，因为那时候我右边那个格子是空的。接着呢，我就把我的咖啡，我说好啊，我就把我的咖啡拿起来放在我右边的那个格子里头。然后这时候我右边那一对情侣的那个女生呢也转过来跟我说，因为他两个人，那他们一共买了三杯饮料。先生，这样我没办法放了。我是说，没关系，我夹在大腿上就好了。我就放在我大腿上。 你这个人真的好 nice 哦。 对，我现在想表达的这就是不断，就是我人生的不一直一直重演，就是常常大家只要好声好气拜托我什么我都会答应，包含借钱。 你简直就是西哥嘛。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使。 你就是西哥嘛。 对，但是其实我内心可能，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这个跟我工作上的情节好像哦。然后我就觉得，我人生怎么老是遇到这种事啊。然后我就那个咖啡还很烫，我就夹在我大腿上，好烫哦，刚好有点后悔。然后但是我跟你讲，大概隔了十分钟后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右边那个女生呢，她可能良心过意不去，或者是她已经喝完一杯了。然后说，她就拿起她左边的饮料。然后说，先生，这给你放好了。 哇哦，我觉得你碰到的人， 但是他妈 都很温暖呢。他妈没有来看电影， 但是他妈，我是觉得说，看这两个女脑子是怎样啊？妈，一个是习惯放右边，一个是怎样？ 不得不放左边啊？ 本来就应该留一个给我嘛。而且我左边的女生在讲的时候，她应该也会听得到。 还是她其实是在录一个整人节目？你有没有注意一下有没有摄影镜头？ 你觉得那么暗的电影院会有摄影镜头？ 正在拍你，然后她现在正那个剪辑影片的人在上字幕。这位先生 ，so nice， 暖男 啊。 那你、就是、你看了这个蝙蝠侠对超人，有什么心得吗？ 我先问一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们两个第一次去看 4DX 的电影的时候， 钢铁英雄 就是他的前传吗？ 是啊。 好，我现在跟你讲一件有趣的事情。 是 我去看蝙蝠侠对超人的时候，我对于他片子的前面的那些城市被毁灭的特效 啊， 我觉得做得不错 啊。 然后我觉得说，那一段，那他那个对他整部戏来说，其实只是一个 昙花一现的一个点缀。 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完整部戏之后，我觉得 那边特效我觉得做最好，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个前传专门表达那一次故事。然后呢， 直到你丢了我讯息说谁认识查德将军啊，他应该拍个前传吧。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查德那个萨德将军是谁，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那边应该要拿出来做个前传， 独立拍一个前传。 然后我问了你之后，然后我回想一下，不对，那部片 明明就有前传， 钢铁超人，钢铁英雄，我明明就看过，而且我还是跟维刚去看。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你知道，接着我做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我就去买卤味，然后我回家就开始看钢铁英雄。然后我看最前面的时候，我有对这个男，那个他爸爸有点印象 啊。他爸爸是那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然后，但是整部戏我继续往后面看，那些剧情完全没印象。 什么、啊？你看完了吗？你复习 完 了吗？ 我复习完了。 啊，你有看到那段吗？ 我看到那段了。 有啊， 反正我没有印象，我去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去看 4DX。 对对对 ，4DX 它其实是一个干扰很多的一个观影方式，比如说它椅子会震动嘛， 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会当下在感受那椅子震动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又是第一次， 对对对对，然后它子弹飞出来的时候会从你两旁喷气， 对对对，噗噗 会有喷气声这样，而且你会感觉到有东西从你旁边飞过，所以你就会被干扰啊。而且超人跟他妈妈在草原上的时候还会有芬芳的草味。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跟你去看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我有跟你说我在那部电影院睡着了吗？我有说我睡着了吗？ 你跟我说因为超人的剧情我太熟了，好无聊哦，我觉得不好看。然后我说至少比上一部超人再起好看， 是没错。 超人再起才是真的难看到爆，我觉得比超人再起好看我已经满足了。 事实上我回家重看钢铁英雄的时候我觉得还 OK 啊， 还 OK 啊， 稍微偏有一段稍微偏闷的， 其实蝙蝠侠对超人前20分钟也有一点点闷，但是大致上还 OK。 因为他很多跳接，有些不常看这种电影类型电影的人会 崩溃， 会不太了解他在讲什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其实我也有去看这部电影，然后我买票的时候呢，我是跟那个售票人员说我要看蝙蝠侠两张票，他就给了我票，但是我说我要看蝙蝠侠，我完全没有把超人放在眼里。但是我买完票，因为我是买下午的啦，我早上去买的，我就在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好像有点对超人不够尊重。 是有一点。 可是售票口的人也知道我要买的就是这部电影。那我就在想说，如果你跟他说我要看下午两点的超人，他也会给你票 啊？会啊。 那就会可以做一个社会学实验。 怎么？ 就是到底是说我要看蝙蝠侠的人多，还是我要看超人的多，还是说我要看蝙蝠侠对超人的多，有三个选项嘛？或者我要看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那就是你没有指出是谁，但是他可能也知道。那你去买票的时候，你是跟他说你要 我讲全名 哦，你讲全名，那你很尊重这两位英雄。但是 其实我比较喜欢蝙蝠侠。 我内心是想说，因为片名的开头是蝙蝠侠。 为什么这部片名不是叫《超人对蝙蝠侠》，而是叫《蝙蝠侠对超人》？是不是作者导演本身也比较喜欢蝙蝠侠，或比较不尊重超人？ 我觉得是因为剧情里面那个主客关系就是这样。就是如片名所示，片中的因为不爆雷，我们不爆雷， 好不爆， 这次不爆雷啊。片中呢不是超人对蝙蝠侠， 不是他针对， 而是蝙蝠侠针对超人。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所以主客关系上有差异。但我就在想说， 如果很喜欢超人的人，会不会在买票的时候就是我要两张超人？那那个假设那个售票人员他非常喜欢蝙蝠，他说什么超人没这部片，会不会发生这样？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我要那个正义联盟那个英雄那个 正义联盟 打架那一部啊？ 打架那一部， 嗯，这样讲会不会他听得懂吗？ 他应该也听得懂吧？他总不会给他那个给他那个。那个赵又廷拍的那边哎、欸、那已经出 DVD 了，你可以去买啊，黎明曙光啊之类的、欸、应该不会。我觉得 我是想要导引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对， 就有人就是喜欢超人， 有人就是喜欢蝙蝠侠， 有人就是喜欢蝙蝠侠， 当他们两个杠上的时候没有交集， 没有交集。我但是这我觉得后来他们硬给他一个交集。哎、欸，你爆了！我帮你消音，就是，就是，好，我们会把它消音。哎、欸，就是因为有共同的一个交集。哎、欸，我后来也去查、欸，我去查 Wiki， 我也有去查、欸， 真的耶！ 真的，而且我跟你 讲，是一样的。 我跟你讲，其实好像在1960几年之前，超人的没有一个 固定的 名字，对，是后来才固定的。 真的很厉害。你的正在你的背后，他现在非常的火。哎、欸，这其实跟最近发生的那个事情也是可以结合、啊。就最近发生那个比较令人难过的事情，哎、欸，就有支持超人的人啊，也有支持蝙蝠侠的人，就双方在网络上谩骂跟论战。 嗯， 我先说明，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还蛮令人感动的，因为绝大部分会发出言论的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对、啊， 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生气，或者是他们真的很愤怒，他们真的觉得他们自己心中的正义，或者是想要维护的、守护的那个信念，没有被落实，所以他们才会发出声音。只是这两方的言论刚好有一点点冲突和对立， 而且没有交集， 完全没有交集。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就是那个要不要废除死刑，跟要不要立刻执行死刑。欸、其实这个也跟光谱很像。比如说犯某一种特定的罪的时候，要不要实施唯一死刑？这是最极端的嘛。犯某一种罪的时候，要不要实施死刑？好，相对的，看它严重性。这是极端，再往中间偏一点。犯某一种罪的时候，最多只能执行无期徒刑。在光谱再往另外方向偏。好，犯某一种罪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执行死刑，要教化他，而且甚至还要让他假释，或是有其他配套措施让他去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大概就是光谱的大概有这几种。那当然里面可能还会再细分了，比如说针对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做出什么样的调整。那当然也有可能很极端的，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不可以有死刑，就像旧版的蝙蝠侠一样。旧版的蝙蝠侠他就崇尚一个理念嘛，他觉得不能够杀人，不能够用子弹。 你认同吗？ 你在看上一代的蝙蝠侠的时候，总共有三部曲，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除了你讲 什么、这很关键耶。 我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杀人、欸、 他 没用子弹杀人， 他就是不杀人。 但是企鹅人不算是被他杀 了，那个是上上一代。 那上一代是谁？ 黑暗骑士。黑暗骑士三部曲。 那他一集那个蝙蝠大师，不是忍者大师，我怎么会说蝙蝠大师？ 蝙蝠大师， 忍者大师后来是怎么死的？ 哎、欸，就 我忘记， 不小心死了， 是不算是他 杀。我不杀博人，博人因我而死，他引发了那个建筑物的爆炸，而忍者大师刚好在那个建筑物里面。 那小丑是怎么死的？ 小丑没有死，他被逮捕。 他被逮捕，所以他还没死、 他在现实生活中死了。 我是说在电影里他没 在电影里面他应该是没有死，他就被逮捕了。 好，那第三集是在演什么？ 班恩。 班恩，那班恩的下场是？ 班恩是被猫女给杀死。 欸，真的耶。 对，然后那个班恩的那个幕后指使者是自己开车摔死的。 我从来没注意到这件事、 但是他自己开车摔死的那个过程当然是蝙蝠侠造成的啦。 那当然啦， 但是蝙蝠侠没有打他， 就是他没有直接的杀害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第二集、黑暗骑士的第二集里面，那个小丑 不是一直在那边挑衅他吗？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你来啊你来啊你来、啊！蝙蝠侠就自己摔车了。你看那段的时候不觉得很荒谬吗？ 我有想过哎， 他为什么会摔车？ 他为什么要那个做那个甩的动作？ 因为他本来想要杀他，但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觉得我不能杀他， 他坚持， 他有自己的信念跟理念。 嗯，那你知道超人也坚持不杀人的吗？ 但是钢铁英雄不就破戒了吗？ 钢铁英雄他有杀吗？ 他把他把那个 哦，那个不是人，他杀的不是人。我要强调，这、哦、跟这次案件有点像。他杀的不是人，他杀的是外星人。 哦，是是是，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但他的确没有杀过人类。 可是那这一次的那个悲惨的这件事情，就有人跑去痛殴这个王姓主嫌。 对， 然后就有人在网络上说，我是坚决反对打人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既然谈到这个，我们要尽量遵守那个妈妈受害者妈妈在媒体上面公布的那五个 原则， 对，好吗？ 好， 不要消费这件事， 不消费这件事。 好，这样你说， 就是就有网友说他是坚持不打人的，他的信念是不能打人，但是他看到那个凶手被殴打的画面，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打他的。就是他们在打的不是人，就是他并不把这个嫌犯当成人，他其实是在交换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不能打人，但是因为没关系，这因为他打的并不是人，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超人杀死的是外星人，就不是杀人吗？ 他杀死，你甚至可以说他杀死是一个。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叫他别的名字啊，但是他杀的铁定不是人类啊。 那超人是人类吗？ 超人也不是，他跟那个他杀的是同一个种族的。 哦，好，那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这个其实他妈我这样，我一定要讲。 你说， 这就跟你能不能吃素其实同样。如果你说，如果你要强调说 不杀生 ，那就是不连牛肉都不要吃嘛，那个问题嘛。 但是含羞草都会动啊，它好像有某种意识啊。 你如果要 focus 在没有那个大脑没有皮质区，就是我解释一下，就是不会没有那个智慧的动物是可以杀，那你这个就比较稍微比较具体一点，但是超人这样做就变成是违反了杀了那个有智慧 性。那具有人工智慧的阿发狗是人吗？ 不是啊。 那我杀死他可以吗？ 严格上来说他可能还不算是智慧。 哦，好吧，下一段再回来。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像这一次的这一部电影《蝙蝠侠对超人》，如果依照上一代的《黑暗骑士》的标准来看的话，蝙蝠侠是不会主动去杀人的。当然，他可能间接的造成某些人的死亡，但他坚守着这个信念，就是不杀人。我觉得跟那个废死联盟的理念有点像，就是他们觉得人是可以被教化的。人呢没有那个权力去扮演神的角色，去判人家生死啊，或者是说司法可能会有漏洞，会有冤狱的可能性等等的。那而且死刑并没有办法遏制犯罪的产生或不产生，就是两者可能压根没关系。我也是觉得这样，就是不管有没有执行死刑，都可能跟犯罪率没有任何。 从你前几天给我的数据来看，好像是没有直接相关性。 对对对，它有没有降低跟人民的教育水平啊、生活环境好不好啊，可能有点关系，但是跟有没有死刑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好，但是这一集的蝙蝠侠对超人的蝙蝠侠呢，他就大开杀戒了。 他基本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班艾弗利克所演的蝙蝠侠有一点歇斯底里？ 嗯，你怎么讲？ 就他好像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在愤怒的情况之下去做的，然后啊，比如说他还会看一下那个他蝙蝠洞里面的一些可怕的东西，比如说罗宾的衣服， 对， 上面有很多可怕的东西，他就会很愤怒，很愤怒。然后他在这一次的电影里面，他也杀了很多人，他完全没有手下留情的迹象，跟以前的蝙蝠侠不太一样，他坏掉了。 哎，那原版漫画的蝙蝠侠， 原版漫画的蝙蝠侠属于外传的，就会杀人。 嗯， 属于比较接近正史的，就是坚持不杀人。 嗯， 大概有这样的区分。 嗯嗯嗯， 对。然后间接杀人的，比如说你说早期的那什么有阿诺演的那个蝙蝠侠，哎，他就会杀人，因为他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设定，他就是反正穿着蝙蝠侠的装的，就是蝙蝠侠。 嗯， 就是黑暗骑士很考究，他认为不能杀人，因为漫画里有说。对，但是这一个新的这一代的。 有点歇斯底里， 我觉得他可能本来是不杀人的，但是他到了超人出现之后，他就有点歇斯底里，他坏掉了，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稳定，他觉得必须要做一些以暴制暴的动作， 感觉也像 他就是以暴制暴的人， 他好像有强调，哦，这自己看了，反正就是好像有一点，对， 嗯，那你觉得这样子可以被接受吗？比如说大部分支持死刑的人也是有正义感的，啊，也是他也是带着愤恨不平的情绪去发表那些言论。比如说我刚才给你看我一个朋友，他这两三天所有的 FB 发文都是那些激进偏激的言论，但是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杀人者死，就是他想要以暴制暴， 嗯， 大概是这个方向。 对， 哎，可是这两个都是善啊， 都是为了维护正义， 为了维护正义，只是手段不一样而已。 对， 一个手段比较残暴，一个手段比较能够 hold 得住那个真他所信守的那个信念的那条线。嗯，可是这个世界就是很坏啊， 懂啊？ 那些精神有状况的人，他就是没有在守那些线啊。那这样不就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吗？ 好人吃亏，坏人得利。 嗯， 对。那好，那我想如果今天做一个假设， 好， 今天如果能够证明此人是可教化的，而且是非常科学的，哦，一就是一，零就是零，哦， 嗯， 那你会赞成死刑吗？各位观众会赞成死刑吗？ 可教化的话， 可证明，而且可证明，哦， 可证明的话，很难决定。欸，我个人是非常难决定。我觉得，比如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有一个警政高官，他就说他去第一线，他去第一线看那些受害者死掉的那些人的场景。他看完之后，他就不再相信这些施暴者、加害者的任何一句话， 嗯， 包含他们可能会忏悔、会流眼泪、会说我真的后悔了，我做错了事情，他完全不相信，因为他第一线的站在那边去看到了加害人的被加害的那些画面之后，在第一线哦，不是看照片哦，是在第一线现场在那边收集证据的时候，他就给自己一个 no， 可是他这个想法 不科学， 不科学，我就是想强调不科学。 不科学，它就是一个感觉。 对对 对， 对， 我的感觉告诉我，我看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 让我没办法原谅这个人。 这个话讲出来很有力量， 对， 很有渲染力，会进入你的大脑里头， 嗯， 让你也相信这个想法。 哦，对，我因为我这几天看了很多文章，我各种想法交织在脑袋里。 我先他妈的强调一下，我不是 face 的。 我也不是反 face。 好 OK，欸，那 我们就是维持现状的人，okay， 就跟两岸关系， 就是， 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对，维持现状。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可以讨论， 嗯， 就是我刚刚会问你那个零和一的问题啊， 嗯哼， 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 face 联盟的人，他的考量是他认为 这些人只要是人都是可以教化， 嗯， 欸，但是你有办法证明吗？不行嘛，目前的科技还不行嘛，完全证明不行。那 甚至说我甚至还可以夸大一点， 像精神病，我就觉得有一许，我也是感觉啊，我看过的精神病让我感觉到他们真的这辈子大概就是那样子，没办法靠吃药或什么。 我正想要说，或许给他600年他是可以教化的，就是你只要把时间拉得够长，时间只要够长， 嗯， 就可以教化啊， 拉到无限大也可以啊， 对啊， 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不可能， 实际上就不可能，就你要先维持他的生命， 那或者是说 持续教化他， 那或者这样，因为我们不要浪费，有些一派人可能跟我比较接近，就是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那我们浪费一点点就好了，就是反正罪犯其实也没那么多嘛，那就在比如说6个月内是否可教化， 在指定时间内他是否可以考上大学 之类的， 指定时间内他是否可以登百岳， 如果不行那就那他就执行那个原方案， 原方案 因为可以的话，那他接着就进入第二和第三个挑战，他必须要经过一连串的英雄旅程之后，证明他的确是可教化的，而且已被教化，那再谈 死刑犯的英雄旅程。 对， 他是要先要接受到邀请函， 对， 就是检调单位先起诉他，然后被判死刑， 对， 然后接着寻找伙伴，他可能跟他的其他的死刑犯的伙伴们讨论说，我必须要在半年之内收集7颗龙珠， 嗯， 我才能够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我觉得很有创意，但很难执行。 对啊，就其实我们没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讲这些都是屁话。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好， 那我先问你啊，废死联盟的人都是吃素的吗？ 没有啊。 没有吗？ 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废死联盟会吃素有关联呢？ 这个其实是有他妈的那么一点点的逻辑上面的。 今天他妈出现了好多次耶， 对， 但是也有很多被消音啊。 好，那个诶，这样你我之前的脏话你都会消音吗？ 不，没有 啊，没有， 懒得弄了。 okay. 好，请继续说吧。 诶，你看我也忘记刚刚 素食主义者跟废死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废死联盟他们的一个逻辑是，此人是可，人是可教化的， 嗯， 所以不执行死刑吗？ 可能这占百分比算很多吧，占 很多百分比。还有别的，他们还有别的依据吗？ 还有，你说还有别的 face 的依据吗？比如说，他们就觉得人就是不能够决定他人的生死， 那 他这个人杀人，他很禽兽，但是你为了要制裁他，你也变成禽兽吗？你不能因为这个人变禽兽，然后你为了制裁他而你也变成禽兽。 那人为什么可以决定牛的生死？我先说我是吃荤的。 一下子考倒我。那为什么超人可以杀外星人？ 我没有让你给答案，我只是让你提出来让你思考。 我那个已经太多蒸汽在我的脑袋里面进行辩论。我也觉得，比如说我最近看这几天看粉丝页，不是粉丝页，看 FB 的朋友动态的时候，心里面都觉得有点难过。就很多种言论。那我觉得阐述自己的言论是 OK 的，但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用无脑脑残来批评跟他不一样理念的人，比如说你是吃素的，你是吃荤的，假设我是吃素的，我就说吃荤的人都去吃大便吧。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就让我觉得有点受不了。 哦，我懂，我懂， 就应该彼此尊重才对， 就是有点像旧版的不是新版的蝙蝠侠和超人之间对罪犯的 态度 吗？ 不一样，对，可能是吧。 但他们都是为了要维护正义。 我觉得大部分我的粉丝页上面，不是我的粉丝页，我的 FB 好友的动态，大部分的人都是心存善念的。就算他再怎么生气，他发表一些气愤的言论，他也是心存善念。就算他维护了死刑犯的人权，他也是心存善念，都是善。但是这个善不一样，但是善和善之间竟然产生了严重的排他性， 结果就产生了一些恶。 在这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恶。 就有点像是国民党支持者和民进党支持者都会希望这个国家好， 但是就会出现两个的出现冲突。 嗯哼，大概是这样。哎，第三段有点长，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一大堆，都是处于一种假设性的思辨， 也不会有答案， 也没有所谓的答案，就只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那当然，其实网络上已经有一大堆的激辩了啦，我相信大家这阵子应该也看到有点腻了。那我们不如回到蝙蝠侠和超人， 好， 这件事情上，哎。蝙蝠侠和超人本身都想要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这个正义，但是他们的方法不太一样。比如说蝙蝠侠就是在晚上出动去打击罪犯，是有一点像是施行者，对这些罪犯进行司法的制裁，私人的制裁。超人他比较少做这件事情，他就是去救人救火啊，就那些受到天然灾害危害的人，救人为主。哎，两个方式就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出自于善念跟善意。那我觉得这一次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大家平心静气，静下心来去想一想，事实上也是希望世界和平嘛，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如果要以这个目标，以这个目标为目标的话，就不应该去攻击别人，挑动别人的仇恨的情绪。 为什么？ 为什么要？ 搞不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哦，你说，哎，比如说我今天就看到一篇小丑为什么要杀人？小丑在黑暗骑士里面为非作歹了。一番之后，哎，他为非作歹一番之后，事实上他好人坏人都杀了，然后之后八年就天下太平，几乎没有任何人犯罪，所以小丑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 就跟秦始皇有点像吗？ 我不知道，就是他做了一些激进的行为，在这个激进的行为之后，却迎来了太平盛世，长达八年。那你说小丑是坏人吗？ 当然是啊， 但是他的理念是高尚的 啊。他们的理念不是高尚 的。他杀了贩毒的， 对啊， 他杀了炒股票的， 嗯，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院长炒股票嘛，哎，他就把他杀了，然后他杀了自以为正义的市长， 对， 然后他也抹黑了蝙蝠侠，最后他自己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在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大家就怕到了，怕到了之后就八年的太平盛世。他很伟大，他用了一个极端的方法。我在附和你，你刚才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引发仇恨才是解决方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我是说，两个吵不吵， 嗯， 跟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用？我是说吵或者是不吵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嗯， 如果你理性的吵 ，OK 啊， 嗯， 但是如果你已经 铁定是不理性的谩骂。铁定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而且还会制造一些负能量。 对对对对，比如说，以像我们的工作之前都有什么、什么叉叉叉放你家好不好？ 嗯， 这完全没有任何建设性嘛。 啊、哦，对对对， 死刑犯放你家好不好？ 对对对， 这有建设性吗？ 没有，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嘛。 嗯， 就算死刑犯放你家，好，不讨论后续 啊，不 要，就是不可能，就没有任何建树。 嗯 不然你给他砍砍看，哎，这种完全没有任何 建树。但是他们用吵的方式，也有可能，因为很多人在吵嘛，也有可能会，也是解决，最后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说死该不该死刑，这件事情，对吧？只是中间会做很多复工， 对内耗。 好，我懂了。 像其实这个事件就把 翁启惠中研院院长那个内线交易的事情又掩盖掉了。 嗯，对， 对啊，他今天请辞，他这几天请辞嘛，嗯，他可能也不会回台湾了。可是没有人讨论了。 嗯，有多少还是有了，没那么大声了。 对对，没有那么大声的讨论嘛。哎，我们好像有点偏题。 啊，好，我们回来回来。 啊，结论就是，我觉得神力女超人真的很威耶。 怎么说？ 就他出场的那个音乐，真的是配得太好了 啊！对，我也觉得。 对，我们用一个欢乐的方式来结语。 好，那我最后也丢给观众一个问题，就是，哎，超人和蝙蝠侠这次是透过那个这个焦点来解决他们 的旗舰。 他们的旗舰，他们本来在打架，后来不打了，因为有个 有个出现了，就不打了。 对，好，然后哎，那 face 和反 face 联盟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想想看这个是什么。 好，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好， 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